奥地利上澳洲青年金热诚金正着轴研究小组、乌克兰先金宝剑主体思想研究协会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支部、俄罗斯莫斯科主体思想研究小组、俄罗斯朝鲜团结小组、埃及朝鲜友好协会、科威特支持朝鲜统一委员会近日分别发表声明，表示支持朝鲜进行火星14型洲际弹道火箭第二次试射。